事。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夏日的清晨，欢迎你在老时间每周六日早六点依旧来赴我们的约会。歌飞扬继续带你一起来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我是刘慧。周六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邀请大家去到西南边陲，在那里流传着一支歌，感动了几代人，也是影响了很多的词曲创作者。来听刘丽娜和刘和刚为你讲述的这动人的蝴蝶泉边。 Bye. 是你我熟悉的歌声，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很有西南地区的民族风情，之前我们听到的可能更多是歌手那英的版本，也是流传最广的。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个男生是白马多吉，这首创作新民歌也算是近些年云南向我们呈现出的一张特别的音乐名片了。这里是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接下来的这一站我们邀请大家去到草原。 清灵明快的流行民族风里，你会听到格格清澈的嗓音。我觉得那是一种只有在草原才可以散发出的味道，那味道想必你会跟我嗅到的一样，清新若草。来听这首《家乡的蒙泉》。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陈鸿宇的歌曲作品《漂亮的红骆驼》来自阿银琴乐队，在苍凉的呼麦声里向你讲述着关于理想、关于家乡的故事。大概的意思是说，在那沙漠中，我心爱的红骆驼在远行，路途还很遥远。好了，上半场的最后，我们邀请大家在歌声里一道落脚在东北。乌苏里船歌是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充满了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反映的是赫哲族人过上幸福生活的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郭颂老师以其高亢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那今天我请来分享的是女中音降央卓玛的版本。歌飞扬里会邀请你，我们稍后继续一同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江水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和这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仓，啊啦呵喝累了，白云飘过大金子山，金色的阳光照船帆，今要将来张文东双手迎 上幸福路，人民的江山万万年。啊啦呵啦呵哩啦嘞呀，呵嘞啦哩呵嘞啦。

左西口，此前相信各位已经有过自己中意的演唱者，不过我还是向你推荐刚才为我们倾情演绎的歌手王二妮儿。不仅是因为作品呈现了重新编配以后很不一样的感觉，更是因为我觉得是其中把握的那个尺度，洒脱中还有收敛，豪迈中见真情。本来就是一首等心上人等情郎的歌曲，还是由女生来唱更为妥帖一些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请各位去到台湾地区，小月和张家接下来为你摘取这美美的乌来山下一朵花。 有一位姑娘呀，是呀是七八，长长的头发来眼睛大，活泼可爱娇滴滴，娇呀娇滴滴，乌来山下一朵花。多少个有情郎为她着迷，多少个有情郎爱呀爱上她，不知她身旁是否有个他，不知何时花落谁家。他说话呀说呀说句话，他笑我傻瓜呀笑我傻瓜，朝朝暮暮想念他，想呀想念他，乌来山下一朵花。 这里是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要立刻跳转到青藏高原。我们都知道这个地区很流行一个礼物叫哈达，但是您知道哈达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在藏语里，哈是口的意思，就是嘴，达是马的意思，那么哈达两个字直译出来是口上的一匹马，意思就是说这种礼物相当于是一匹马的价值。因为一般人在会见的时候啊，不是随便或者说是那种随时随地都可以带着马匹来送的，但是呢又不能只是用口说，所以就以这种丝织品的哈达来代替一匹马了。那接下来我为你请出歌手泽旺多吉在歌声里为你讲述的这种礼物哈达。 我有一条洁白的哈达，喜马拉雅，哈达之蓝天 上红霞。它那就是美丽的格桑花，它的让我回味酥又长，它的是我纯净的心，献给雪山少家园。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 绿潭哎，油菜菜花香尽遍，燕子归来迷了路 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春雷豪放派的《八百里洞庭美如画》，以及雷佳以清秀见长的为你讲述的《江西花灯调·放风筝》。歌声里的两种境界，你更喜欢哪一支呢？好了，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各位精彩的月影流声，我是刘慧。今天的最后一站，让我们停留在此刻已经美丽的让人流连忘返的新疆，有请艾尔肯带来的这首《新疆姑娘》。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小花猫公主一样，笑看眼闪着那金光银光，寂寂寞四季爱得爱死死去，跳起舞来让日月迷失了方向，奥斯曼加深了她的印象，麻花面缠住我的心房，打一个响笑看见闪着那金光银光，寂寂寞四季爱得爱死死去，跳起舞来让日月迷失了方向，奥斯曼加深了他的印象，麻花面缠住我的心房，打一个响 进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